金日成综合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主体106年2017年5月9号和10号举行。本次讨论会主题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医学与农业发展，将由金日成综合大学、外国大学和科研机关的权威学者参加，并发表环境科学、医学、农学等部门的最新研究成果。